Hello，大家好，我是可意，学班团的青少年事工干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关于青少年群体的现象，一个如果处理得不好，会使到我们的年轻一代被捆绑的一个现象，那个就是娱乐。在过去呢，娱乐是一种奢侈，可是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却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他们来说，是他们基本的需要。过去，人们面对生活的煎熬、苦难、挑战等等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艺术、在哲学、学问，甚至在信仰里面寻找答案和庇护。可是，当时代慢慢变迁、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娱乐变成理所当然，而且随手可得的。今天的少年人，当他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的时候，娱乐变成是他们一个逃避的地方，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王国。当娱乐变为理所当然，而且随手可得的时候呢，它就开始改变和塑造我们的时代。根据统计，今天的孩子在还没有进小学之前，每三个就有一个会拥有掌上游戏机，比如 PSP、iPad、iPhone 等等。而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几乎就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架让他们能够上网，甚至随时随地可以玩游戏的手机或者是掌上游戏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使到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的处境情况当中，他们都能够进入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都能够在任何情况里面找到娱乐，他们可以上网。他们可以看电影，他们可以看这个短片，他们可以玩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发现到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在娱乐当中，在尤其是在电玩里面，他们很容易沉迷，很容易上瘾，以至于在这个时代呢，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族群，他们称他们为低头族。那为什么这些的东西那么容易让我们的青少年人们沉迷或者是上瘾在当中呢？我想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就是从电玩的群体来看这个现象。在古早的时候呢，家庭是以社群呢是以家庭为一个单位的，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如果是以农业为主。那么整个家庭呢，几乎就是这块田或者是这块巴的他们的员工或者是管理的人。如果是家里是以工匠为主的话，那么孩子们也就是爸爸的助手或者是爸爸的这个助理跟学徒。一家大小呢，就是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学习，在那边成长。孩子跟着父母一同工作，一同学习，在家庭里面，他们付出他们的劳力。他们付出他们的心血，也因他们在家庭的努力当中，他们得到回酬的时候，他们收割，他们为家庭赚取金钱的时候呢，他们得到他们的成就跟他们的满足。可是今天呢，大部分的家庭已经转型或者是变形了，父母亲不再是以农业为主，开始进入到一个知识时代的情况。大部分的家庭的父母亲都不在家里，都在外头工作。孩子如果一整个星期下来有跟父母亲一起吃到一餐饭、两餐饭，那个是已经很幸运的事情了。所以孩子们呢，看不到父母亲做什么，也从父母亲身上学不到任何的生活技巧，或者是工作的态度，或者是品格的价值。那么另外呢，孩子在家里面呢，也变成是一种负担。对家庭这个单位而言，好像是没有任何的付出跟这个努呃这个支出的。家庭的家里的大小事务，不是妈妈做就是嘎嘎做，都没有轮到孩子做的。孩子好像只要专心读书就好，以至于孩子在家庭里面呢，他们找不到他们的满足感，他们在家里面好像是一个过客，好像是一个寄居的这个家。他们没有份，他们没有办法参与，他们没有办法付出， 以至于他们没有在这边找不到他们要的满足感。那么在学校呢？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促使我们的孩子变成是一种考试的机器哦。可是全校有多少个能够考第一名？全班有多少个能够考第一名？再说我们的教育制度也不适合每一种类型的孩子啊，有些孩子读书的方式是需要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很多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们也得不到满足感跟成就。所以当娱乐变成随手可得的、随时随地的一个方便的时候呢，他们的满足感就转移到虚拟的世界里面。他们从电影、从电视剧，尤其是从电玩里面，他们得到他们在家。在学校，在社交群体里面得不到的满足感，以至于今天大部分的孩子，当他们一玩电玩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无法自拔，沉迷在里面。他们从这个电玩里面，他们透过电玩，他们建立他们的安全感，建立他们的身份价值观，在里面寻找他们的成就。我今天，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孩子在玩什么游戏的话，你相信大部分的父母亲会发现到孩子们都在玩互联网的，我们叫这个 MMOG 啊、Mass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就是在透过互联网，透过游戏，他们跟成千上万的同龄的孩子一起玩游戏。在那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虚拟的身份，他们的 avatar，在里面，他们给他们的 avatar 训练，他们的 avatar 为他们买装备，为他们装扮，把他们训练成顶尖的这个角色，在游戏里面跟他们虚拟世界里面的朋友一起去闯关，一起去打魔物，一起去完成任务。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的身份的价值慢慢的转移到投射在他们的虚拟的角色里面，以至于他们误以为他们在这个游戏里面他们有成就，他们有得着。可是，只要关上电源，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得着就没有了。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些的孩子，当他们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案件，孩子的电脑坏掉，他没有办法上网。他很不安，到最后他自杀。今天到这样子的情况呢，游戏娱乐所透过娱乐，透过游戏，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的价值观呢被塑造。可是这些的娱乐、这些的游戏、这些的电影呢、电视剧，他们要为了要吸引观众，为了要吸引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他们去看、去玩、去付钱，他们就要有足够的吸引度来吸引他们。那么，通常用什么东西来吸引呢？基本上只有几个主要的元素：暴力、色情。所以，当孩子沉迷在这些的娱乐的管道里面，沉迷在电玩、沉迷在电影、沉迷在电视剧里面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是朝着这两个主要的方向去塑造的。美国在这几年，过去几年发生一单又一单的这个青少年枪杀案，当警察没有办法阻止这些案件不断在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学家、他们的心理学家就在分析，什么问题导致他们的年轻人会拿着枪进到小学、进到中学里面乱枪扫射，射死他们的同学，射死他们的老师，射死他们的朋友。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家庭、个人、个性被欺负等等。可是，在这些孩子当中，这些不同的因素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呢，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个就是他们都沉迷于暴力电玩，他们都玩暴力的电脑游戏。比如，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叫 GTA，这个 GTA 游戏呢，你扮演这个角色，在这个虚拟的城市里面，你可以上街上抢警察的枪，射死警察， 去嫖妓，嫖妓过后你不要付钱，你也可以射死他，你可以抢车，车可以到处走，可以到处撞人，撞死人，你只要跑得过警察，你就被抓。哦，这样子的游戏到底在传递什么价值观给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子的游戏到底在建立着我们的年轻人怎样的价值观？哦，一些的博士级的人，他们都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不是每一个孩子在玩了过后都会有暴力倾向，都会把这些的电子游戏里面所看到、电影里面所看到的东西都搬在他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去做，可是呢，这些的透过这些的电影、电视、电玩这些东西，这些孩子们把他们在电玩、虚拟世界里面他们所吸收的价值观呢，变成他们的怎样讲？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当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好像很自然的做出同等的反应。所以呢，若是沉迷在电玩里面的话呢，对于孩子的生命带来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的，只有带来破坏跟坏处。那么我们教会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注视，真正的去关注这个低头族的这个现象。哦，这些孩子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到底是来敬拜神、来崇拜、来听牧师讲道、来听神的话语呢？还是他们来到教堂里面，他们静静的坐住，乖乖的坐在那边？可是他们是在上网，他们是在切水果，他们是在种菜，他们是在打 games，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做父母亲的，如果跟孩子一起做礼拜的话呢，不要以为孩子静静坐住你就很满足了，要让孩子能够专注的也参与崇拜。所以教会能做的是第一样东西，就是要建立在孩子当中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让他们知道生命里面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跟真正需要他们去专注的。而年轻人就是有这样的好处，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能够很专注，而且付上很大的时间、很多的精神体力去完成它。哦，我教会有一个少年人，我玩一个 games 呢，我玩了3年，我才 level 40，可是他玩了3天，他就 level 40了。哦，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一个星期我只花2、3个钟头玩这个 games，可是他一天他就能够花十几个钟头来玩这个 games，所以如果我们把还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他生命有正确的目标方向的话呢，他能够把他的精神跟体力用在对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有这个给予他们满足感，让他们能够享受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哦，不要把年轻人、少年人把他们看成是教会的一个负资产，哦，要花很多钱来买。要花很多钱来搞活动给他们，不要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参与付出，让他们学习奉献，让他们学习在有正确的这个侍奉观念，在教会里面参与各层面的侍奉，也让他们能够学习真正的侍奉的观点，好让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不是在做一个苦差，而是在享受在当中。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给我们的青少年人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我今天很多年轻人有很多朋友，几千个的，可是问他们见过面吗？没有见过的，这些朋友哪里来的？在 Facebook 啊，在 Twitter，他们到处 at 朋友，可是这些朋友真的是朋友吗？很可惜的是，大部分是没有见过面的。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在少年团，在青年团里面。让他们有一个平台，能够真实的跟同辈的年轻人在一起，一起读经，一起游戏，一起分享，让他们建立真实的这个友情跟关系啊。所以父母亲不要有很多时候，只关注孩子有没有去读书，有没有去补习，成绩考怎样，也应该逼自己的孩子参加教会的团契，让他们在团契里面建立真正的这个人际关系。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真实的体验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信仰变成只有知识而已，圣经知识，他们不知道原来上帝是可以体验到的，可以体会到，可以经历的。 哦，他们以为他们的信仰不过是知识，圣经知识而已，哦，有读经，啊、哦，有祷告，有参加圣经问答比赛，啊、哦，有上课程，哎，好像可以了。不要，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体验他们的。另外呢，家庭能够做什么呢？我想，如果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沉迷在电玩里面，确实是一个非常痛心跟头痛的事情，因为要撇除这个瘾啊，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在孩子还没有，或者是还没有严重的时候呢，就帮助孩子先建立一个良好的时间管理。我这边讲时间管理的时候，不是说让父母亲来帮助孩子管理时间啊，把他们安排很多补习，很多活动，填满他们的时间。当然，这样好像是可以啦。可是，当他们中学毕业，一进到 college 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他们忽然间很得空，忽然间时间多出来，因为他们不用补习，不用去上什么班、什么班、什么班，甚至他们可能都不住在家里，住在外面，他们很自由了。哦，所以他们就变成很多时间花在哪里？花在 clubbing，花在电玩里面。所以，帮助孩子建立时间管理呢，是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他们要做什么。让他们自己去分配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去自己去选择他们应该怎样用他们的时间。哦，可是这样前提是在你们的认同跟你们的引导之下。另外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父母亲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不是花这边所谓的花时间，不是周末带他们去看一套电影、吃一餐就算了的，不是真正的跟孩子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话。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原来自己不是那么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好，时间有限，我就分享到这边，盼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不要让娱乐、电影、电视、电玩变成撒旦辖制我们的工具。好，再见。